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三环花园桥到莲花池桥北向南车多，另外公主坟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六里桥。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9月8号这个周六傍晚，各位今天的心情如何？欢迎打开 FM97.4 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请来的这组嘉宾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我们的电乐现在应该换一下。现在提到电音作品，大家非常的熟悉，好像现在无论是欧美的音乐人还是华语的音乐人，出新歌都免不了跟电音相结合。但是在很多年之前啊，当这支乐队开始推出电音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国人好像对于电音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们的电音有人说非常的迷幻，有人说非常的摇滚，有人说非常的荡。 Anyway，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可以好好的品一品了。这支乐队在成立一年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呢，就进行了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三次欧洲巡演啊。连曾经一向非常毒舌的《滚石》杂志传奇的编辑 David 在看完他们冰岛的演出之后呢，都称赞他们是在这个音乐节当中他看到的现场最好的乐队。著名的纽约东村电台呢，也在采访当中称他们是中国最令人激动的声音。而今天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不用远渡重洋去到国外的音乐节现场，仅仅是在 FM97.4 就可以收听到他们最嗨的音乐。收听方式不用多说了， FM97.4 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正是。而收看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这支乐队叫做 Nova Heart 乐队，如果你了解不用多说，如果你不了解听一听他们的作品风格大概是怎样的。 今日的北京，蓝天白云，那么美，那么纯净，那么好听的音乐诉说着你的情意。 Tell me what you need, I'm giving you all you need. She was beautiful, it's not beautiful. She was beautiful, it's not beautiful. 一种音乐，一份放下，一些随想， 一阵飘忽。我是谁？我在哪？重要吗？不重要吗？周六傍晚的节奏应该是放松的、自在的，即便有很多处理不完的烦恼和想不明白的事情。七四 Live Show， 听最真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今晚我们跟随 Nova Heart 乐队，放空自己，去感受，去沉浸。欢迎 Nova Heart。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们的电音风格是怎样的？欢迎 Nova Heart。 大家好，大家好。 来吧，我们直接开始第一首作品。 Oh, then I'm 很难想象吧，这样的一个电音作品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真的就呈现出来。所有我们听到的现场的音响、现场的音效，全部是来自于我们现场带给大家的直播。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Nova Heart 乐队。 大家好，大家好。 主唱冯海宁 Helen。 你好，你好。 哎，还有贝斯手，哎，吉他手，这个发型非常的飘逸啊，也拿这个麦克风跟大家打个招呼。 其实说实话，他是贝斯手，也是吉他手啊，等于就有时候那个。他的身份他也自己很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谁。 那看来我没有 说 错， 乐队成员这样说。 哎，据说你话特别少。哎， 不一定。 看看今天的这个情绪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第一首歌叫 Lackluster Number， 是我们第一张首张专辑同名专辑 Nova Heart。应该算是第三首还是第二首，反正也挺 这张专辑是在2015年的时候推出的。 嗯，对，很早以前了。 2015年的时候，国人好像对于电音作品是相对比较陌生，甚至是非常陌生的这样一种情况。 其实我们也不认为现在的作品是偏电音，其实第二张专辑更摇滚一点，第一张也可能更电音一点，它有很多 disco 的因素。第二张我们就因为当时在巡演了很久，然后大家一起演，就有一些比较现场的感受，然后就加了更多的真鼓、真贝斯，也从编曲了一遍。对，你要听的第二张那个 Nova Heart 就是我们同名的专辑，因为第一张其实是一个 EP， 你会感觉这个东西啊挺摇滚的。 哎， 啊， 我们此时此刻听到这个电乐啊，其实也是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嗯， 我们今天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啊！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一个电音作品如果想要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呈现，需要哪些装备？你可以看到这个 Helen 前面有一个。东西把他脸挡得严严实实 啊！对对，这主要是因为我也想装嘛，然后就非要带一个我最近新买的话筒过来。 这个就是一整套话筒的东西吗？ 对对，主要是因为直播间他也可能你现在看不见我的脸，因为我就诚心的要把自己给遮挡好， 非常的神秘的， 对，这样就很神秘，对吧？但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Neumann 的话筒，就是那种一般做。录音的人他会听到啊 Neumann 就口水都流出来了，但是正常人应该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从大家目前来看的话，前面有一块像是一个屏风一样把你自己脸全给包裹住。 对对对，能把这个给撞过来。 这个屏风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屏风是你一般在家里面做音乐的时候，你也可能这墙壁上面有很多反弹，然后你听到声音有很多反弹，很多消频，反正就说的太专业了，但是主要就是你能把这个声音给笼住，然后让它就全都吸音吸完了以后的话，这声音会听得更好听， 包裹得更紧一些。 对对对。 然后我们第一首作品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听到这个吉他呀非常的丰富。博轩在现场弹吉他的时候，那些非常特别的音你是怎么弹出来的？通过效果器？ 我经常出怪声，然后有很多时候是即兴，对。 所以专辑当中有时候没有的这一声音，你在现场是能够听到的。 对，有可能。 哦， 我们可能经常现场玩一些即兴的东西。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作品啊。当然时间很长，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前面听到第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继续把好听的作品带给大家，好不好 ？OK。 下面来哪首作品？ 下面是一个 good idea， 是来自我们第一张专辑。 好主意。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准备好了 ，Good idea， 继续的欢迎 Nova Heart。 这样的音乐真的是非常让你很容易的投入其中，而且非常的解压。真的建议大家把声音开大一点，投入其中。您正在收听的是97 Step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 Nova Heart 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现场演唱的这首 Good Ideas。 其实对于 Nova Heart 乐队呢，他们正常的应该是三个人组合，但是最开始都是四个人组合。今天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编配的原因呢，只能够看到的是主脑 Helen 以及这个吉他手贝斯手博轩。刚才听到这首 Good Ideas 来自于这个 Helen 自己的创作哈，听起来是一首情歌，而且整体感觉我觉得有点哥特风，当时是不是有点黑暗的感觉？我们还拿这个， 对对对，所有东西都有点黑暗。 是你这个人比较黑暗吗？ 我喜 欢黑色衣服， 对，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原来主要是因为长了20多斤嘛，然后其他颜色都不合适，等于只能往哥特的风格走。 哎，你干嘛那么实在？ 非常实在。 但他们俩真的都很喜欢黑色衣服，整体的风格全部都走到黑色系。如果博轩没有这个衬衣的话，很黑色。所以这是你们渐渐的受的影响，还是一开始喜欢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可能那时候常出去巡演，然后这个衣服就比较好带， 然后这种暗黑的感觉就是你们想要呈现出来的。 对，然后那个现场经常用一些灯光什么的，我觉得也比较合适。 嗯哼， Good Ideas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写出来这样的一首作品，还记得吗？ Good Ideas 的原因吧，主要就是讲一个可能就好像没有太大原因，好多东西都是即兴写的歌词，这首歌就是一个即兴的歌词。其实背后有故事，但是不太方便讲。等于我只能说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在人生中一个不靠谱的一个过程 啊。谁还没有经历过不靠谱的人，没有经历过那些不靠谱的事儿嘞？ 还有当过不靠谱的人，哎，主要是这个问题。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表演下一首好不好？下面是哪首作品？ 这首歌叫 Hallelujah， 然后那个这个是关于去年，因为那个现在年龄大了吧，也可能碰到了一些也是一些人生中的一些事儿 啊， 包括主要就是也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去年走了 啊， 然后走的时候都有整体的影响比较大，然后我就开始想 OK 好，有时候我们感觉生活上面有点麻木，就是生活上面也可能就大家就现在比较反感， 嗯， 人生中永远是在追求，感觉永远是挣的钱挣的不够快， 嗯， 走的路走的不够快，开车的时候的话别人不给你让道，你必须得摁喇叭， 一天24小时不够用， 对，一个24小时不够用，但是这个24小时过了以后的话反而没有幸福， 嗯，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特别就感就是你说你在追钱还是追名还是追义，但是其实最后的话你追到了以后你永远是感觉不够，就突然一下一个我认为已经爬得很高的朋友他走了，然后在走的过程中的时候的话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因为那个我想的 OK 好，其实一切都无所谓，我们可能需要追求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声音能关得小一点吧，这个音乐。 谢谢，因为因为我们的音乐其实作为伴奏挺反感的啊，我也发现了这个点， 有点长， 有点长，对。 继续刚才这个话题， 对，就是那个我发现现在的社会，我们可能就是感觉我们操控不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在没有操控的可能下的话，我们更多是希望能在追求更多物质上面的一些补贴，但是这些东西永远补贴不了我们的灵魂。大环境吧，给我们就是一个失控的感觉，永远是活在一个失控的感觉。 这个大环境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内心所驱使的那种大环境。 部分吧。 嗯哼。 你只能在天天说我们在补内心，但是其实在某一方面一个人的幸福度也是在能操控自己的环境。 嗯哼。 你要操控不了自己的环境的话，你就不幸福。一个不幸福的人呢，时间长的话他就会抑郁症。 嗯， 那我们现在国家有很多人在抑郁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话题了。 有的时候即便好像你没有到抑郁症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内心的不开心的程度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好像发现一个月不开心的天数比开心的天数要多很多了。 嗯，对，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音乐呀，或者是需要一些事情给你一些治愈， 或者需要一些权利。 嗯哼，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在整体的大环境里面，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权利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个权利呢，是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得到的，可以让自己去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权利。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定的权利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所有的就是从历史下来，这近80年吧，我们都是希望在追求一种能改变自己人生的权利。 所以你们的音乐它其实探讨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听 起来好像大家觉得说就沉浸在这个背景环境当中去，好像不用思考太多，但其实你要是关注歌词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涉及到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演出也可能能看到更多的内容，因为大家也知道歌词是有一定的限制。然后那个毕竟是一个3分半或者5分钟的一个东西，你要从视觉和从灯光、从演绎、从一个表演者的表情和语言上面的话，能抓到一些我觉得更深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因为在外国也演过，在中国也演过，我觉得中国的观众他其实对这些微妙的一些小表现他们会更敏感。 嗯哼， 他们更在追求这些细节。 那我们今天简直就是太遗憾了呀，因为今天所有的微妙的小表现，那些小细节全被你这面前的话筒挡得严严实实的。 对对，是严严实实的哈。 你知道从我这边看到的视频画面当中，演唱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在藏在话筒后面发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声音，然后主要看的是吉他手非常潇洒地晃动着他漂亮的头发。 这很可惜啊，但我也希望能改变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一放开了以后的话，我们也可能声音就会更破。 我们稍后可以调整一下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W秀，今天请到的是 Nova Heart 乐队，稍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17点26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

OK，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全新的作品哈。可能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现场的演奏给大家听，包括很多的我们接入到的这样的设备，可能会出现种种的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你知道看现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这些小小的问题，歌手如何应对，以及在这些小小的问题当中我们又是如何解决的，这都是一个考验歌手考验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很多人呢很喜欢看现场的一个动因啊。17: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 Nova Heart 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了 Nova Heart 乐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好听的作品。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哈利路亚是他们新写的一首作品，也是写给朋友的一首歌曲啊。从前奏部分我们可以听到，虽然前奏感觉很长，但是里面运用了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音响元素。都有哪些音响元素呢？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大家好好的细细的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组合当中的一共两位，一位呢是主唱Helen 冯海宁，另外一位呢就是吉他手博轩了。其实博轩除了会有这样的一支乐队之外呢，他自己也会有电音作品的演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可能请到博轩，然后听到博轩用吉他或者用他自己的设备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整场的非常丰富的音响作品的。收听方式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博轩 OK 吗？这段也是我们的即兴创作，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试一下那个别的东西，因为我们时间应该还够。 那我们再试一下，因为刚才大家也听到这个现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杂音啊，希望这一次不会再有了。接下来大家这首作品是 Crystal， 继续的欢迎 Nova Heart 乐队。

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帝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这是重新编曲的《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原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龙宽九段的原唱啊。我觉得原唱版本个人以为是比较古灵精怪的那种小女生的状态。刚才听我们这个 Nova Heart 现场 Helen 的演唱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御姐的范儿，包括是不是可能因为你演唱的方式故意不张嘴的那种感觉，就走那种气质路线。 其实更多是我怕话筒破今天 这首歌曲是你很喜欢的他们那首作品。 对对对对对，还行。 你们的改编跟原作的差别在于哪里？ 基本上都改了、我没有用任何之前的编曲，也就个别的两三个和声吧，但是其他全都给淘汰了。不是说甜甜做的编曲不好，就是因为那个他那个编曲挺不错的，但是我感觉就是 跟你们的气质风格不太搭。 对，一个是气质风格不搭，另外一个是这样用有点便宜，还是得给自己多一点的挑战吧。 非常实在的嗨了哈。今天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当然我们在广告的过程当中也会稍事调整一下我们的设备。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等会儿见喽。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十二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0豪里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躲在哪儿？重要吗？不重要吗？周六傍晚的节奏应该是放松的、自在的，即便有很多处理不完的烦恼和想不明白的事情。七四 Live Show， 听最真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今晚我们跟随 Nova Heart 乐队，放空自己，去感受，去沉浸。欢迎 Nova Heart。 天色越来越黑了，周六傍晚18:06，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音乐非常的丰富，请来的嘉宾是 Nova Heart 乐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后面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好好的解读一下一首电音作品到底是如何完成的，以及他们曾经说过他们希望他们的专辑呢是像电影一样带给大家非常丰富的画面感和感觉，有哪些故事以及哪些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呢？18:06，继续的欢迎 Nova Heart 带来本时段的第一首作品。 真的是我觉得说可觉得说是我今天现场为止听到目前让我觉得最汗毛站立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My Song Night， 翻译过来叫个人的第九首作品是吗？这首歌曲也挺有意思的，是同时收录在了2012年发行那张 EP Beautiful Boys 当中，以及201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两张都选用了这首歌曲，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版本是乐队组之前我跟 Rodion 就是这两张专辑的制作人，我们两个人就发电邮写的。然后那个有了乐队以后我们就听了整个这改变就完全不一样。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之后有乐队的。 对，乐队的版本。 非常的丰富，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一边在原地打转一边在往下坠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到了后半部分你的人生变得很辽阔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那个拉纳戴尔瑞的影子在。 可能有一点吧，但是我觉得 Lana Del Rey 他是你喜欢的歌手吗？ 比上其他的歌手有一些对更喜欢一点吧。 My Song Night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其实 My Song Night 是因为之前我刚刚学会用 GarageBand最简单的软件，然后打开那个原件的时候的话，正好是第九首我正在做的歌，然后我懒得给它编名字，然后就变成了 My Song Night 了。 我看你这个人，但凡有点新的技术，就立马就用上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新话筒，赶紧拿出来炫一下。然后刚才是刚会的一个技术，就赶紧给写出来一首歌曲出来。 也并不是吧，就是刚才那个这首歌应该是在2013年还是2014年，我刚开始那个用 GarageBand 的时候，然后那个最后做了有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然后到那个时候，等我们真正进棚开始做各个一些方面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在一个正式的一个棚录的，但是那个我改了几次名字，然后但是大家都习惯，团队都习惯叫 My Song Nine 了，等于就有一天 是前面还有1到8号作品，它只是第9号嘛，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开玩笑说，哎，要不然我们就叫它 My Song Nine 吧，然后我就觉得 那1到8号作品大家现在可以听到吗？ 好像基本上有部分是被淘汰了，然后但那是因为就初级开始就拿软件做歌嘛，因为之前都是做乐队，没有学录音，没有学这些，都是学的，可能学了部分编曲，但是没有学那个录音的这些软件的。 OK，主唱冯海宁自己的声音非常的漂亮，唱起歌来非常有那种氛围和感觉在。当然，这个所有的作品作词基本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操刀完成哈。 翻唱的不是。 那当然， 翻唱的不是。 作曲和编曲也是你自己完成吗？ 编曲应该算乐队吧。因为那个我可能会在家里面先做一个基础一个打底，然后那个打底就是一个大概律动、速度、旋律、人声的和声和搭配， 这是你大概自己的一些想象。 对，因为我原来学的古典音乐也可能会有几个 theme， 就是大概这个旋律上面的话，乐器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也可能到了排练室又会改变。就打一个底子吧，做一个骨头架子。 你们的作品是不是作曲和编曲是最复杂的事情，耗时最久的？ 对对，一般3年吧。 3年出一首歌呀？ 没有，也不是，就是看，因为我们比较就跳跃，也可能做这首歌很快。比如说《Lackluster Number》编曲， 就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对，一天的时间。然后那个My Song Nine 编曲，因为中间还有那个罗马的制作人，他拿我最早的编曲，然后又改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回来又改了很多，然后来回反弹也可能有2-3年拿出来的。 天哪，我们今天真是幸运，可以把时间全部都给压缩到这仅仅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以听他们若干年来写出来制作出来这些作品。 对，比如说龙宽九段的那个是为一个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我现在不敢告诉你们，然后那个做的时候的话也可能2天的时间就做出来，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快的。 反正我记住了，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个怎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18:1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FM。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FM，今晚做客嘉宾是 Nova Heart 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FM。刚才我们大概知道了，他们在编曲和作曲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时间啊。当然，有的时候也看状态，有时候状态好的话，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接下来还有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下面我们带来哪一首歌曲呢？直接听听看，好不好？我觉得今天坐在副驾的特别享福，尽情的500，哎，500了，摇摆去了。来，音量声音开大一点，沉浸其中哦。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怎么样？听完刚才这首作品，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缓一缓？很厉害啊！这首歌曲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多元。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感觉像是一人分饰的两角，有的一面是非常的野性派的，有一面呢又是那种非常的在耳边呢喃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这首歌呢叫做 Ethereal， 大概是什么意思的一首作品？ 就感觉在这整一张专辑就是关于那个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所有的人都不停地在造自己，造自己的人生，造自己的一些大脑，就喝酒抽烟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儿。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小朋友们要谨慎收听哦。但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很多你的作品感觉是那种氛围性更强一点的，就是好像也不用听懂在唱什么，就完全跟随着这个音乐节奏，完全跟随带给大家那样的感觉，沉浸其中，然后你想要怎么样的放松放肆都 OK。 我就其实这张专辑就是说这种造不太好 啊， 在某一方面的话就在聊后果 啊， 就 ethereal 在某一个点的话就是感觉你已经脱离了你自己的身体，然后你从一个特别远方的地方在看自己，然后看自己的时候的话你并不喜欢你看见的东西。整体一张专辑也在某一方面在说一些人生观点吧，然后就改一些人生观点的改动。 这个感觉其实 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 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干一些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间你感觉自己好像抽身出去了。 对啊， 就此时此刻自己不是在自己，然后你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你再去俯瞰自己的时候，你再发现，哎，我此时此刻自己在干嘛，然后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不太理解。但这种抽身的行为，是你们当时做这张专辑当中所想要营造出来的氛围。 其实那个时候就我从一个音乐节的一个舞台上面做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的时候，把自己的腿给磕断了，然后就躺在病床上面待了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在那种就是你知道那种没有电梯的房子，然后还有我租的房子是5楼， 哎呦， 等于我就完全出不了门，就感觉是一个鸟在笼子里一样。那段时间写了差不多第一个 EP 里面的3首歌吧， 嗯哼， Good Ideas 那个 My Son Nine 和这首歌 Ethereal。 其实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感觉其实我说我该做的事本来就是应该做这个危险动作，从一个远的地方看到自己躺在地上没说哎呦，然后那个但是在某一方面也是有我发现受伤了以后停下来了，躺在病床上， 哎， 想到了自己，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跟朋友去玩喝酒啊或者闹啊怎么样，也没办法去出去挣钱呐，啊，就是就 这个时候马达突然间一停才会让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出来哈。 对，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 全新途达酣畅淋漓，即日起购途达立享3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秋季家装买家电，省钱的日子来啦！大牌家电五折购就在北京国美908，预存定金10倍翻就在北京国美908。9月8日北京国美超级内购会，服务全升级，要你省到底。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配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燃情九月上途虎养车，正品轮胎99元起秒杀，大牌授权，原厂直供，买四条精品轮胎送胎压监测， 燃烧我的卡路里， 换轮胎就上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大东港看蓝精灵， 我就好去购购物。 那咱就住哪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 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轻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光啊，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而且风力较小，非常有利于气温的快速下降。预计最低气温为15度上下，这将成为近期气温的新低。后半夜天气偏凉，早晚外出请适当添衣。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较为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2场活动“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将于9月15号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想要获得免费门票，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根据法国庆典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改编的同名法语音乐剧，将于2019年制作中文版，并在中国上演。法版音乐剧由电影原班人马打造，昨天原版电影及音乐剧导演克里斯托夫·巴拉蒂亮相，他表示很开心选择在中国做《放牛班的春天》的第一个国际版，相信原版电影和音乐剧带来的感动可以在中国的剧场延续。法国音乐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述的是一位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抚育院，面对的不是普通学生，而是一群被大人放弃的野孩子。马修改变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作为法国电影的标杆之一，影片自2004年首映以来，不仅在法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具影响力，曾获多项奥斯卡提名，豆瓣评分高达9.2分。昨天晚上，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去世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惋惜。据了解，盛老常年患有心脏病，并且已经住院一段时间，昨晚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离世。关于其后事处理方面，家人仍在讨论当中。盛中国去世后，圈中好友纷纷发文悼念。六小龄童留言道：“世界小提琴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李新草发文称：“父辈的年龄，兄弟般的感情，老顽童一路走好。”

You're dancing so magical. Did you believe them? These lies that they told you so. You are not my emperor.

good to your parents. Polite and polite company. We need to do what we need to do. We need to wear what we need to wear. None of us can break the rules. None of us can say what we think. Because there is no love. There is no money.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情绪呢也是越来越到位了。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首作品了。话不多说，继续的欢迎 Nova Heart。 这首歌其实好长时间没演了，就是 Fingers Crossed。 哇，你这话筒声音好好听啊，说话声音都那么的迷人，我也想要一支你那个话筒。 下次我从德国给你带一个。 我天哪！ Selfie or send a tweet, I don't know what I'm thinking of. Oh, hey.